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灵犀神指傲天下，快意恩仇一妙侠。古龙长篇巨著《陆小凤传奇》，艾宝良演播。 鱼缸下地道，失踪人七窍，陆大侠遭难跌入了圈套。 一个空军鱼缸被砸破之后，你会发现什么呢？你唯一能够发现的就是，你根本就不应该把这个金鱼缸砸破。陆小凤苦笑，摇头：“哎，女人做事就是这个样子的，总以为自己做得聪明、神勇。哈，如果有个女人真的能做出一件让男人佩服的事情来，那这个女人恐怕就不是一个女人了。”公平没有反驳他的话，甚至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好像根本就没听他在说。他一直在盯着刚才被他打破的那个金鱼缸。一个空金鱼缸被打破之后有什么好看的？有，本来是没有的，可是现在忽然有了。鱼缸一破，缸底忽然往下一沉，露出了一个地洞。公平慢慢地回过头，用一双好像是大白果一样的眼睛瞅着陆小凤，慢吞吞地说：“刚才你在说什么？”“ 刚才我在说什么？我什么都没有说呀。” 陆小凤眼睛也瞪得贼大。鱼缸底下的地洞当然是一条密道的入口，如果不是公平的运气特别好，一下子就碰对了，那么就是每个金鱼缸底下都有一个这样的入口。因为缸底的地洞虽小，下去之后却很宽敞，就好像是个用青石砌成的小客厅。只不过这个客厅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扇门，铜门。推开铜门，又是一样的石室，又有一扇门，只不过除了这扇门之外，还有一些很古老的刑具， 甚至在商纣那个时代里被视为最残酷的刑具炮烙都有。这些刑具本来只有在传说中才能听到，想不到陆小凤一下子全看到了。他的眼福真不错呀，可是他只想吐。虽然只有刑具没有受刑的人，他还是想吐。 第二道门推不开，幸好上面挂着一个牌子，上面也写着八个字： 若是君子，敬请敲门。 于是陆小凤敲门。 在某一方面来说，陆小凤有时候是非常听话的，叫他喝酒他就喝，叫他敲门他就敲。尤其是漂亮小女孩的门，他敲得比谁都快，而且敲得比谁都响。这次也一样，门一敲， 就开了。开门的居然真的就是一个漂亮的小女孩，最少 在20年前是个漂亮的小女孩。 开门的居然是老板娘。陆小凤傻了，这一次他倒不是被老板娘吓傻的，而是被这个石头屋子里面的情况吓傻了。无论谁看到这里边的情况，都会像傻瓜一样愣住的。 陆小凤第一眼看见的就是那个小王八蛋。 陆小凤本来以为他就算没有死，也已经被人家修理得半死不活了，想不到现在这个小王八蛋却像是大爷一样大马金刀的盘踞在一张胡床上，左手按着一个人的脑袋，右手也按着一个人的脑袋。陆小凤做梦也想不到这两个人的脑袋会被这个小叫花摁在手底下，这两个人赫然竟是财雄势大的沙大户和昔年名动江湖的三首仙姑许煞。怪事还不止这一件， 更奇怪的是，棺材店的老板赵瞎子、杂货店的老板徐老大和被折的王妃龚素素 也全在这里，也全都和沙大户一样做了小叫花的阶下囚。陆小凤不但把4条眉毛都皱起来了，如果他有8条眉毛，那也一定全都皱起来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啊！他想不通。 这件事情其实很简单。小叫花只笑不开口，说话的是老板娘。柳如刚不但是你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朋友。他死得太冤了，我们也和你一样想找出杀他的凶手，为他报仇。 这里他说的我们，显然就是公平、小叫花和他自己了。其余的那些人当然就是被他们认为非常可疑的凶手了，至少其中有一个是凶手吗？ 老板娘又对陆小凤说，沙大户、赵瞎子、徐老大、龚素素，哼，还有我这个不争气的老公，都可能是杀死柳如刚的人。今天你在沙大户的床上看到我，就因为我一直都想把他捉来问个清楚。 他说到这儿叹了一口气，接着说， 哎，我相信你一定也明白，要捉沙大户这种人，只有先上他的床。 陆小凤本来是一点都不明白的，直到现在才开始有一点点明白了。小叫花也开口了， 只要一上床，万事都风凉，连沙大户都上了当，何况这个老王八蛋。 他指了指龚素素和许煞， 我对付这两个老太婆的情况虽然有点不一样，我多多少少还是用了一点美男计的。 陆小凤笑了， 就在他开始笑的时候就已经笑不出来了，因为他忽然发现有两件致命的武器已经往他身上的两处要害就打过来了，一样是老板娘的手，一样是公平的脚。 老板娘十指纤纤，十指尖尖，每个指节上都套着一种用薄铜打成的指甲套，锋利如剑。那公平的脚上穿的是剑靴，一脚踢出，碎石如粉呐。 这两种武器，那都是女子独用的，就好像某些女人的心事， 又毒又狠，又难猜测。 陆小凤如果不是陆小凤， 这一次大概是死定了。陆小凤如果不是陆小凤，也不会等到今天才死。等到今天，他至少已经死了378次。有很多人甚至认为陆小凤是死不了的，直到很久以后，陆小凤还说：“老实说呀，我这一生经过的危险实在不少，有很多次那的确是差一点就完蛋了，可是最危险的还是那一次。”他说：“因为那时候我实在没有想到公平和老板娘会杀我，更没有想到他们的出手居然那样的狠毒。如果现在你要我在江湖中力举几个武功最可怕的高手女人，我还是会要把他们两个人算在这里面的，因为直到现在为止，江湖之中能胜过他们的女人那实在是不多呀。” 他说的是真话，那一次他能逃过那两招致命的打击，的确险过剃头啊。而那一次比陆小凤更吃惊的是老板娘，她的功夫是经过苦练的，为了练功夫，她的手心和脚心都磨出了老茧，为了要漂亮让男人喜欢，她又花了很大的功夫把这些老茧用药水泡掉，她真是吃了不少的苦啊。所以她对自己的出手很有信心，虽然她也知道陆小凤是个很难对付的人，却还是对自己更有把握。可是立刻他就发现自己错了，因为他这一击本来是要抓陆小凤的腰眼儿，用他手指上五个薄如利刃的指套去抓陆小凤的笑腰穴，可是他抓到的却是公平的裤腰。陆小凤也不知道是用的什么法子，忽然一下子就窜到了五六尺之外，公平的裤腰已经被撕裂，露出了一双腿，一双修长结实充满了弹力的腿，一个男人只要看过一次就永远不会忘记的腿。陆小凤看过这一双腿，在赵瞎子那个棺材铺的后院里，在那一条飞扬的紫色的长裙下，他看见的这双腿绝对错不了。他看呆了，每一个男人忽然间看到这样的一双腿忽然从一条撕裂的裤子里露出来，都会看得发一下呆的。只不过陆小凤这一次发呆的原因和世界上其他大多数的别的男人那都有一点不一样，这一次他看得呆，那只因为他在和公平真正认识之后就没有想到过那个从想杀他的紫裙老妪长裙下露出来的腿竟然会是公平的腿。情感呢、啊，情感有时候就像是眼罩，常常会把一个人的眼睛罩住，当然就看不见他本来应该看见的事。幸好现在他看见了，而不幸的也是他现在看见了。在幸与不幸之间往往是一段空白，空白的时候就会发呆，发呆的时候那就是别人的机会。忽然间所有不该动的人全都动了，明明已经被制住的沙大户、赵瞎子、王大眼、龚素素、许煞居然在一刹那之间全动了，而且动得极快极准极狠。这种快，这种准，这种狠，那都不是一个生长在这种荒僻小镇上的人所能够做得到的。一个人的出手如果能够达到这么快这么准这么狠的程度，那么这个人无论在任何一种标准之下都无疑可以列名在江湖之中50高手之林。50这个数字好像已经很多了，可是如果你算一算，这个世界上 有多少人混迹在江湖，有多少人想在江湖之中挣扎奋斗成名，能够成名的人又有多少？在江湖之中，每天每夜每时每刻，有多少人为了求生求名而做生死之决战？也不知有多少人生，多少人败，多少人死，多少人胜。如果你能想到这一点，那么你就知道生死存亡胜败是寄于多么微妙的一刹那之间。就在这一刹那之间，陆小凤倒下去了。无论任何人在同一刹那间受到这么多绝顶高手蓄意已久的全力攻击，如果还能够不倒下去，那么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会倒下去了。对于一个在江湖中混了很多年，成名很多年，交友不知其数，结仇也不知道有多少的人来说，倒下去，他的意思就是死。陆小凤，陆小凤怎么会死？没有人相信陆小凤会死。就算有人亲眼看见有个人拿一把刀砍在他的脖子上，也不相信这个死不了的陆小凤会这样一命归西的。可是陆小凤这一次居然真的就这么一命归西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春夜，夜雨，巴山。春夜的夜雨总是令人愁，尤其是在巴山，落基的山岭，倾斜的石径，泼墨般的苔藓，多少前辈名侠的凄惨往事都已经被埋葬在苔痕之下，多少春花尚未发，就已化作了泥。春泥上有一行脚印儿，昨夜雨后才留下来的，今夜又有雨。在茫茫的烟云夜雨之间，在石径的尽头处有一座道观，香火久绝，人迹异绝，昔年的冲霄剑气如今也不知道有多久未曾再见了。自从昔年以7749手回风五柳剑名动天下的巴山剑客顾道人飘然隐去，不知仙踪之后，他的子弟们也都四散了。这个曾经被醉心于剑的年轻人们奉为圣地的道观，也已经渐渐的冷落荒凉了。所剩下的唯有一些神话般的传说和台上的一道剑痕空留平恶而已。可是近两年来，每当风清月白的夜晚，附近的樵户猎人们往往可以看到那道观里往往又飘飘渺渺地亮起了一盏孤灯。有灯就有人，什么人？什么人又回到这里来？为什么？今宵夜雨，孤灯又亮，一个人独坐在灯下，既不是巴山门下的子弟，也不是道人，在这个寂寞无人的荒山道观里独居一两年的，他居然是个和尚。一个经常都可以几天不吃饭，几个月不洗澡的邋遢和尚，这个和尚有时候可以常年不说话。就在这个晚上，这个道观里居然又有四个人来了。两个人的身材都相当的高，穿着同样的两件黑色的斗篷，戴着同样的两顶黑色的毡帽，帽檐极宽，戴得很低，掩住了面目。 从倾斜的石径上走到这里，践踏着不知有多少落花化成的春泥，其中有一个人这时候显得已经非常累了，另外一个人常常要停下来扶他。远在数十百丈之外，那灯下的和尚就已经知道他们来了，可是和尚没有动。灯光虽然在闪动明灭，和尚却没有动静，一点反应都没有。只等到这两个人穿过道观前的院落，来到他这间小屋前的时候，这个和尚还是连一点反应都没有。此僧不老，却已入了定了，敲门声也没有回应。两个冒雨越山而来的人，只有自己把门推开。灯光虽不亮，却还是把两个人照亮了，也照亮了他们在帽檐阴影下的嘴和颌。两个人的下颌都很尖，线条很柔和，嘴的轮廓丰满柔美。只有女人才会有这样的嘴，有这样一张嘴的女人无疑是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女人。两个美丽的女人在夜雨中来访巴山，访一个已如老僧般入定的和尚，他们疯了，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如果他们既没有疯也没有毛病，那就一定有一个非常好的理由，而且一定是为了一件非常严重的事。两个漂亮的女人冒雨越荒山来找一个邋遢和尚，那是会为什么事呢？两个女人来找一个和尚，会有什么事发生呢？ 灵犀神指傲天下，快意恩仇一妙侠。 他谁啊？ 他叫陆小凤，是一个有四条眉毛的人。 四条眉毛？一个人怎么可能有四条眉毛呢？ 小天下，恩恩怨怨何时再修吧。 古龙武侠巨著陆小凤传奇，演播艾宝良。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灵犀神指傲天下，快意恩仇一妙侠。古龙长篇巨著《陆小凤传奇》，艾宝良演播。 和尚有隐情，佳人打机锋，巴山寻剑神，剑影不见踪。 还没有老的和尚仍如老僧入定， 走得比较快，体力比较好，身材也比较高的女人伸出了一只雪白的手， 用一种几乎比舞蹈还要优美的姿势脱下了自己头上的毡帽，顺手一抡，帽上的雨珠洒出，在灯光下看来那就像是一串闪亮的珍珠。 本来被束在他帽子里的长发就像是雨水般飘落下来，又掩住了他的半边脸，露出了另外的半边脸，漆黑修长的眉，明媚的眼，嘴角一抹浅笑。春天真的已经到了人间了。 和尚眼观鼻，鼻观心，好像根本就没有看见他的眼前有这样一个女人。可是这个女人对这个和尚却好像很熟悉，而且居然还用一种很亲切的态度对他说： 嗨，和尚，别人都说你老实，世界上如果只有10万个人，最少有99999个人都说你老实。他接着说： 可是啊， 依我看，你这个和尚可真是一点都不老实。这个女人的体态修长优雅，而且风姿绰约，那每一个动作都温婉柔美，只有出身于非常有教养的高贵之家才会有如此的风采。 和尚也终于忍不住要开口了： 我有哪点不老实？ 那个女人说：你说你有哪点老实？你告诉别人你要到五台山去做官，却偷偷摸摸地躲到道士观里来，用上天入地的找你啊，才找了一个多月才找到啊。和尚叹了一口气，他苦着脸说： 你找和尚干什么？和尚又不吃牛肉汤。 这个女孩居然就是近年来在江湖中以调皮捣蛋出名的牛小姐，牛肉汤。她说：其实你心里一定明白，我找你一定不会有什么好事。 阿弥陀佛，佛祖保佑，和尚只希望这次你找我的事情不要太坏。 哼，非但不坏啊，而且好极了。哦，这次我找你啊，就是为了成全你去做一件够朋友够义气的事，也就是你们说的去修一场大功德。他接着说：这种事多做两件，哼，你迟早总会修成一个罗汉的。 修成什么罗汉呢？ 找鸡罗汉呢？ 牛小姐大眼睛眨了眨，痴痴地笑了。 哼， 找鸡罗汉也不错呀。啊，大小总是个罗汉呢，也不比降龙伏虎差多少嘛。 宁小姐，宁小姐，你饶了我这一次行不行啊？你以为和尚真不知道你这次来找我是干什么吗？ 怎么，你知道？ 我拿屁股想都想得到的，一定是你那位陆小鸡不见了吧？所以你要和尚去找他。只可惜这次和尚再也不会去做那种傻事了。 牛小姐的神色忽然变得沉重起来，而且仿佛还带着一种说不出的焦急和忧虑。 你没有猜错，陆小凤的确是又不见了，只不过这一次和以往都不同。 什么？有什么不同？ 这一次她既没有跟我们吵嘴斗气，那也不是为了别的女人。这一次在临走之前还跟我见过一次面，说是为了他的一个好朋友忽然失踪，要远赴边陲去找他，而且说不定还会有危险。我本来 下决心要跟他去的，想不到他偷偷的溜了， 也许就再没有消息了。你说急不急死人呢？ 不急，不急，一点都不急。和尚替他算过命的，他死不了的。 不管怎么样，你就要去找他。 为什么？ 因为你是他的好朋友。江湖中谁不知道老实和尚是陆小凤的好朋友？他有了危险，你不去找他，那不是笑死人了。 这个和尚居然就是佛门中第一游侠，名满天下的老实和尚。据说他一辈子都没有说过一句不老实的话，可是如果有人一定要逼他说老实话，那个人恐怕很快就再也没法子开口说话了。据说有一次他在黄河渡船上遭到了盗劫，他说囊空如洗，强盗也信他。等群盗走过之后，他却又追上去承认自己说了谎，而且把自己身上的一点银钱都交出来了。而第二天早晨，那批水贼就忽然莫名其妙地死在他们的贼窝了。有关这位和尚的传闻可真不少，而且都很有趣。只可惜这个故事要说的不是他。牛大小姐想说动一个人，那真可以把死人都说成活的了。老实和尚却好像连一个字儿都没有听进去。他说：“ 不管你怎么说，那都是没有用的。反正和尚这次已经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说不去就不去。” 怎么，此话当真？ 当真。 不假？ 不假。 这么说来，我只好讲个故事给你听了。这个故事是这个样子的：从前有个和尚，别人都说他老实的要命，从来都不沾荤腥，更不近女色，碰到女人，他连看都不敢看一眼。 的确不敢看一眼嘛，因为他一看起来最少也得是七八百眼。 有一次居然还跟一个女人谈起情，说起爱了，跟一个叫小豆的小女孩子。 这个小女孩真是很可怜嘛，是在乐户家里长大的，身子又弱又有病，所以我们这位很老实的和尚就同情她，可怜她们。 可怜不要紧呢，要紧的是由怜生爱，一爱就爱得没完没了了。 唯一遗憾的是他是个和尚，而且是个出了名的老实和尚，总不能去弄几千两银子来替一个乐户女赎身吧，更不能明目张胆的把他从勾栾院里抢出来吧。 是， 所以呀，这位多情的和尚只好悄然含恨而去，躲到一个他认为别人绝对找不到的地方，去苦苦相思，思情悔过。 说到这儿，牛肉汤停顿了一下，盯着老实和尚说：“ 嗨，嗨，你说这个故事好听吗？” 听到这儿，老实和尚呢，本来已经很憔悴的脸，几乎连一点血色都没有了。他过了很久才说：“ 不好听。” 我也觉着不好听。像这么悲伤的故事，我不喜欢听的。哎，只不过呀，这个故事是真的，真有其事，真有其人。 哦， 啊！ 牛小姐又盯着和尚看了半天，忽然说：“ 你知不知道这个故事里说的这个和尚是谁呀？” 我知道。 说出来呀，说呀。 老实和尚额上开始冒汗，却还是挣扎着回答说：“ 这个故事里的和尚呢，就是我。” 牛小姐微笑，叹息：“ 唉，不管怎么样啊，老实和尚毕竟还不愧为老实和尚，果然是从来不说谎的。” 说到这儿，他忽然把另外一个穿着黑披风的女孩就拉到了老实和尚面前，替她脱下了毡帽，拖出了一张清秀瘦弱楚楚动人的脸，那脸颊之上已经有了泪痕了。你看他是谁？ 老实和尚愣住了，他当然知道他是谁，天荒地老，月陨星落，他都不会认不出他的。小豆豆，怎么会是你？ 小豆子的泪也如豆，看到他们脸上的表情，牛小姐本来是想笑的，可笑不出来了。他甚至想走，走得远远的，好让他们能够单独相聚，互相倾诉他们的思念。想不到老实和尚反而叫住了他：“ 我有样东西要你看。”“ 你要我看什么？” 老实和尚没有回答，只是慢慢的把他那件破烂、宽大的僧袍掀起来了，露出了他的一双腿。牛肉汤愣住了，他看见的这双腿已经不像是一双腿，而像是两根被折断的枯枝，不但瘦弱，而且已经干瘪和退化了。更让人想不到，这双腿的足踝上还锁着一条极粗大的铁链。和尚说：“ 锁是七巧堂的精品，钥匙已经被我抛入了山涧了，世上再也没有人能够打得开了。山下有个樵夫，每天送一碗饭菜来，还有一碗水。” 牛小姐忍不住说：“ 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其实他也知道这句话非但不该问，而且问得多余。人在巴山夜雨孤灯下，心却在红灯酒绿间的一个可怜人的身边，他怎么能够控制得住自己，不让自己去见他呢？一个本来从不动情的人，如果动了情，他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像这种如山洪般忽然爆发的情感， 谁能控制得住？老实和尚毕竟也是人呢、啊，而且人在江湖，纵然圣贤亦难忘情，何况江湖人。所以他只有用这种法子把自己锁住，也免得误人误己。牛大小姐的眼睛湿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她还能说什么？她只有走。想不到老实和尚又叫住了她。现在老实和尚当然已经不能陪她去找陆小凤了，就算她去也救不了陆小凤，他只告诉牛肉汤。陆小凤虽然飞扬跳脱，嬉皮笑脸，有时候甚至是满嘴胡说八道，可是有时候他也会说出一两句他的真心话。有一次他在酒后说出了一句话，我至今那都没有忘记呀。 他说什么？ 他说只有在一个人的面前他从来不敢胡说八道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人在世界上只有他能够杀他。 他接着说， 到了真正有危险的时候，也只有这个人能够救他。 这个人是谁？ 西门吹雪呀。 西门吹雪，白衣如雪，他的心也冷如雪。在他这一生，好像从没爱过一个人，就算他爱过，也已经成为伤心的往事，不堪追忆。他没有亲人，没有朋友，甚至连仇人都没有。除了剑之外，他在这个世界上一无所有。像这样一个人，什么能够打动他呢？牛肉汤牛小姐说，我知道，有一次他只不过为了要试一试陆小凤的两根手指是不是能够夹住他的剑，甚至不惜和陆小凤决生死于一瞬间呢、啊，他甚至不惜将陆小凤斩杀在他的剑下。和尚说：“我 也知道这件事。那一次是在幽灵山庄的事件之后，在武当的解剑池旁。 可是他并没有出手。 那因为那一次他认为陆小凤的心已死，已经等于是个死人了。” 牛小姐黯然说，唉，现在陆小凤说不定已经真的是个死人 了。可是只要他还没有死，唯一能救他的人那就是西门吹雪呀。和尚从来不说谎的，西门吹雪不但剑法第一，他的冷静和智慧也是没有人能够比得上的。 牛小姐说，和尚老实，我信和尚，但是我却不知道要用什么法子才能说动他去救陆小凤呢。 我也不知道。 你怎么会不知道？ 因为根本就没有法子。就算你能把死人说活，对他那是一点儿都没有用的。 老实和尚用一种虽然非常老实又带着一点诡秘的眼色看着牛肉汤，慢慢地说， 只不过呀，有句话我还是要告诉你，你一定要牢记在心。 老实和尚说的当然都是老实话，老实话通常都是很有用的。牛小姐当然要把每个字都听得很清楚很仔细，想不到老实和尚只说了八个字，每个字都可以把人气死。 没法子，就是有法子。 和尚都喜欢打机锋，会打机锋的和尚，那才是有道理的和尚。可是，在牛小姐的耳朵听起来，却好像一个人一连串放了八个屁。这时候，西门吹雪正坐在山巅一处平石般的青色的岩石上，眺望着远方。黄昏，未到黄昏，远方烟云飘渺苍茫，什么都看不见，却又什么都看得见。在一个生命还未开始，或者对生命已经完全满足的人看来，那只不过是一片虚无，一片混沌，最多也不过是一幅图画，可以让一个本来已经很愉快的人在宁静中得到一点享受。但是在西门吹雪这种人看来，这一片虚无，那就是生命本身。只有在虚无混沌之中，他才可以看到很多他在任何其他地方看不到的事，也只有在此时此地此情，他才能看到自己。这一点那是最重要的。近十余年，西门吹雪几乎已经完全没有机会看到自己了，因为他的心与眼久已被一层血所蒙蔽，当然还有一层雪。冰比冰水冰，雪更冰甚冰水。西门吹雪是什么样的人？当今天几百几十万个知道西门吹雪这个名字的人，又有几个人知道他的出身、他的思想、他的感情、他的过去？甚至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当然不是真的不知道，而是已经忘了。怎么忘？人生之中还有什么事情比忘记更困难呢？他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忘记这些事？西门吹雪忽然想起了陆小凤。此时此刻，他本来不该想起陆小凤的。不幸的是，人类最大的悲哀，就是人们常常会想一些自己不该想起的人和不该想起的事。 灵犀神指傲天下，快意恩仇一妙侠。 他谁啊？ 他叫陆小凤，是一个有四条眉毛的人。 四条眉毛？一个人怎么可能有四条眉毛呢？ 小天下，恩恩怨怨何时在休吧。 古龙武侠巨著陆小凤传奇，演播艾宝良。 Thank you.